政治好深㗎喎，我哋唔識㗎喎。 德國詩人布萊希特曾經講過，喺各種嘅無知之中呢，最差嘅呢就係政治無知。 政治食得嘅咩？ 係啊， 真係食得㗎。乜你冇聽過政治咖喱飯呢？ 咖喱飯有冇料到㗎？ 政治咖喱飯每周政局分析，喺香港已經赤化嘅媒體環境裏面呢，撥開雲霧，認清事實，宏觀視野，本土角度，言論仲有大辣、中辣、小辣。 嗱，呢個啱聽啦。香港人咧最中意就係多元選擇，有 A 餐、B 餐、C 餐。逢星期五晚 10:00至11:00， 政治咖喱飯。 好啦，頭先咧，我哋就節目休息之前咧，就講開咧，就係話呢個喺大陸啊，點解嗰啲法嗰啲咁嘅做一個有信心嘅奶粉都做唔到啊，等等呢啲咁嘅嘢咧，咁啊有原因嘅，其實係嗱，頭先阿白偉聰就講，因為佢哋慣咗即係用一個方言冚一個方言，就唔肯去面對嗰個問題。咁啊，今日就係兩會啊開波啦，咁樣咁啊，除咗李克強嘅總理報告1.9兆億軍費之外咧。我諗都係世界第一嘅喇，應該咁呢就仲要話自己和平崛起喎，即係一兆係幾多錢呢？其實即係1億人民幣啦，係咪 10億， 1億個億呀，應該係咪 1億個億， 一兆即係1億個億嘅人民幣嘅軍費。好啦，但係呢就最好笑係咩呢？就係一單新聞，就係呢個係咪中國最高人民法院副檢察長呀？孫乜鬼呀？嗰度有隻 最高副檢察長孫謙 兩會期間的講話呢， 他講得很有趣， 匪夷所思，喝啖水先。 我講啦，他說只要那些老闆不逃跑、不串供和願意配合調查，就可以先談話，即是說呢不要拉人先。 即是說行賄幾萬元的 case， 這個副檢察長來的。 這一類不找人。 不找人，即是不要拉人先。 是 即是說即使證明他行賄，只要是幾萬元的 case， 就不應該拉人。只要嗰個老細唔好走佬，炒佢先搵佢嚟談話先咁樣。咁點解呢？就係話佢話如果一拉人呢，就會導致嗰個企業倒閉。 影響嗰啲員工嘅生計。 影響員工生計。嗱，我就諗下初初我話點解咁熟悉嘅呢番說話。終於我諗到啦，呢個姓孫嘅呢，其實係向香港特區政府第一任律政司司長梁愛詩學習。 喔、 你記唔記得當日 升到 星島狐仙事件 是都是講過的， 那個理據亦都是一樣的，就是說如果拉了狐仙起訴的話呢，就星島會倒閉嘛， 是 啊，然後就影響個就業，影響香港就業嘛， 嗯， 不是同一個邏輯來的，其實是，那所以我就說他就是為什麼一個方言冚一個方言呢，就是我想法治的意思只有有犯法還是沒有犯法的，是嗎？但是為什麼我們現在的偉大共產黨對人民愛護的程度呢，就是說你犯法，不過如果幾皮嘢嘅話咧，就唔想影響個就業，所以即係幾皮嘢係冇事嘅。而家定咗個標準啦，我覺得。 嗯。 咁究竟幾多皮咧？其實唔知嘅喎。 唔知嘅，佢話。 咁啊，有啲就會拉，有啲又唔會拉嘅喎。就睇下個法院嗰啲嘅，即係所謂嘅檢控啊，嗰、那個檢察院嗰邊做定唔做嘅啫。嗱，呢個就係好荒誕，我覺得係。 其實又唔係好荒誕，因為據我所知咧，如果你有讀過中國法律嘅人都知道咧，中國嗰啲法律嗰啲條文咧， 好詳細嘅， 好詳細，同埋好嚴嘅。 係， 譬如一啲環保嘅條例咧，比西方咧嗱，具體唔知啦，或者我又亦都唔係讀依範，但我聽過一啲即係做環保工程嘅人同我講，佢話如果用同西方比較咧，其實中國嘅環保法規咧係嚴格過西方好多好多。咁啊，所以咧，其實如果你喺中國，你真係一間有間工廠，你要跟從曬依啲環保嘅條例咧，係做唔到嘅。其實即係做唔到意思，基本上係冇得做，因為如果你跟足曬，咁但係點解咁多工廠 繼續仲 可以繼續做咧？咁因為就係收錢啦。係 咯， 因為嚴格嘅法律執唔執行咧，依樣咧係選擇性。 選擇性執法， 去到地方的官員呢，他有很多的我們叫做灰色地帶，咁所以其實有人會嘲笑中國這些這麼嚴格的法律寫來給什麼呢？寫來給貪官， 一定是啦。 為什麼呢？ 越嚴的例，越嚴的例，他貪的機會越大。 沒錯，因為越嚴的例，你其實基本上你一 開門做生意你就犯法的了，因為冇人會做得到， 冇人會做得到，係啊，根據嗰個法例。 你試下，如果你唔好話開間廠啦，你試下走去 靠下屋企都唔掂啦， 開間酒吧， 或者開間 日日收告票 卡拉 OK， 你試一下，就算你開間普通的那些叫做咩珍珠奶茶店，你試一下，你根本你是開不到。 所以你問我貿易戰的話，我一啲都不擔心呢個特朗普要中國全面開放市場嘅，我覺得咪入嚟咯，你都做唔到生意㗎，其實 係啊，做唔到嘅其實。 佢哋貪官咪拉你咯。 好啦，咁如果你唔疏通，你唔識人，你係根本咧係開唔到店，攞唔 到牌照， 做唔到生意。咁所以其實呢個亦都係解釋咗咧，即係頭先你講個嗰個現象、就是，就係即係可能真係㗎，你幾萬蚊。你唔使，咁啲民企點樣做啫？ 但係出自檢察院嘅口咧，我覺得就幾荒誕嘅。點解你唔係將一個法例將佢寫得更加好啲，係嘛？貼近嗰個社會嘅實際情況。 嗯， 我成日覺得佢哋係咩咧？嗰個立法本身就攞嚟取悦嗰個嘅黨向國際交代嘅、嗯，我覺得。 因為是啊，白紙黑字，你冇得話我噶嘛？我環保嘅要求高過你添啦。 唔係，佢就會話咩咩京都協定使乜啫？屌你睇下我。 是啊， 是嘛，零排放添啊， 即是陈凤慧珍咪话。 是话中国控制传染病是最好的嘛，是啊。 啱喎、啊、佢冇讲错过。 法例上是啊。 法例上是 啊。是啊，但是香港沙士290几条命咪就是佢嚟 嘅。是啊，但是那些猪瘟啊成啊那些。 是啊， 是嘛。 佢内地冇问题啊，佢走嚟香港。是啊。呢啲咪就是永远都是咁啊，总有一班人屎忽鬼是咩呢，佢就是攞咗嗰个表面嗰套嘢出嚟，然后去 justify 佢哋奶共呢样嘢。 嗯， 即是我成日覺得奶共是沒問題的，其實。為什麼呢？就是等於你支持曼聯還支持利物浦而已。 嗯。 是不是你不是擺明我是利物浦 fans 有什麼問題而已，是不是先。好啦，但問題就是他知道，因為他們的心裏面知道共產黨是做了很多壞事。所以他就要呢將門面那套東西拿出來 spin， 去告訴你共產黨是進步了很多，看看大陸的環保法規寫得多完備。跟住你再問一句，那有沒有執行過啊？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所賦予的光天用的權利有冇執行過啊？放咗監噶咯噃，仲話由公安安排佢就業同埋居住喎、啊，而家咁啊，即係軟禁，繼續坐監，咁都得噶喎。其實咁你諗下，佢嗰個權利人權係完全係冇人會重視噶喎呢樣嘢，仲要體現黨對光天用嘅關懷添。 係啊，係保護你噶嘛？ 保護你啊，係啊，我驚你冇嘢做啊，我揾份工俾你啊，其實係你明唔明啊？我驚你冇地方住啊！我找埋地方俾你住，喂，但係人哋屋企人喎，有父母㗎喎。所以我就話你永遠你睇表面嗰套嘢嗰、那個法規呢，永遠一定係寫到最完備。中國人權嘅保障係全世界最好㗎，你 明唔明？ 係啊，對宗教權利嘅保障， 所以 言論自由嘅保障都係㗎。 所以我嗰時咪話話呢個中國係呢個專制獨裁嘅國家，你係講錯咗，佢係多黨領導， 由共產黨領導嘅多黨合作制， 多黨合作制嘛。 係啊。 是啊，咁 仲有就係有人大嘅呢個咩囉，就係、是、反映民意囉。 係啦。 而家所謂兩會。但係諗下，其實成件事係好荒誕嘅。每年我哋嘅記者傳媒機構嘥咁 Q 多錢上去。 係啊。 煞有介時去採訪一個冇反對票嘅總理報告。全票通過，以前胡軍都好少少。 有嘅 有一兩票嘅係自己 嘅。 自己。因為係啊。 安插內嘅。 唔 係。即係太陽衰。 唔係自己投反對票個總理。 我係佢覺得自己太樣衰， 係啊，叫係啊，全票通過太假， 太假係啊， 所以通常咧， 但你覺得兩票法同全票通過有咩分別？ 其實冇分別，外人睇，但可能佢哋自己感覺良好啦。 O、okay, K， 即係話總有兩個反對嘅人， 係即係例如即係選班長，咁我都唔投自己，我投一個必一定選唔到嗰個啦，係咁玩噶嘛，以前係咪啊？ 所以我就話呢啲咁嘅兩會新聞咧。有時候我真係唔知道傳媒裏面嗰啲屎忽鬼點諗嘅，其實煞有介時就去報。你問我中國可以仲有 6% 以上嘅經濟增長，我今日一路翻嚟嗰陣時候一路喺個車嗰度聽總理報告裏面，實際上你諗下，佢係對出面嘅大勢咧，無論佢係中美貿易戰好乜都好咧，其實對佢所公布嗰個經濟增長嘅數字預測係冇乜影響嘅。你問我 係啊， 即係似乎同出面。是平衡宇宙嚟嘅，其實 唔係，仲有一個平衡宇宙，唔係講國外，係講緊，譬如如果你知道，譬如所謂講，淨係講廣東啦、即係你知道啲廠家 出口嘅數字， 知道啲中小企，甚至係做一啲遊戲嘅 IT 嘅嘅公司 App 啊嗰啲公司，你就知道佢今年開始咧，除咗自然流失。員工之外根本是炒人勸退， 同埋好簡單，你問香港做物流嗰班你都知 道， 嗰、那個出口嘅問題， 成個 中美貿易戰之下呢根本是全部冇生意做，冇訂單。 但仲有 6.1% 經濟增長。 咁從何而來呢？ 仲有一兆嘅軍費喎。 嗯。 係咪？所以我就話你即係由細到大已經係教導你，即係一個謊言嘅政權下面，其實根本上總理報告大家曬有介紹咁去睇。 去分析啊，去評論。 去分析，去評論。有時我鄧嗰啲嘅評論員慘啊，其實係。即係好簡單，等於我哋細細個影子貼喺旺角嗰啲卡拉 OK 夜總會嗰啲相，其實係假㗎嘛。你唔會覺得個卡拉 OK 裏面嗰啲女仔係犯到愛啩？ 唔係，即係上到去會有一個咁行出嚟囉。 唔會啩，我諗。係咪？大家都知道嗰啲日本 AV 女優嚟㗎嘛，嗰啲相係唔會出現㗎嘛。即係等於中國嘅總理報告一樣，其實係同貼喺旺角卡拉 OK 門口夜總會嗰啲相係一樣㗎嘛。咁但係大家曬有介紹去分析啊，呢個新亞桑拿咁啦，假設我就記得新亞桑拿嚟嘅，因為印象深啊。佢門口，大家即係我哋兩個喺度講啦，哇！呢個女仔靚喎。 係啊，如果入到去咧，就要揀。 如果入到去咧，就要揀呢個啦。咁跟住你就話唔係咧，我覺得隔離嗰個好啲，似波多野結衣啊咁樣。即係諗下幾荒誕咧，成件事喺度。你明知入到去嗰啲唔係嗰啲嘢嚟嘅，其實。咁所以我就話咧，兩會係最。計兩岸新聞之後，另一個更加令人沉悶的新聞嚟嘅， 嗯， 同埋更加反智的新聞嚟嘅係， 嗯， 你而家留意一下，係冇一個香港嘅媒體再敢揭露政府工作報告裏面嗰啲，或者嗰啲咩最高法院嗰啲報告裏面嗰啲，即係弄虛作假嗰啲嘢，連發揮新聞監督嘅角色已經冇咗，其實， 嗯， 以前仲可以問到兩條問題，而家都問唔到啦。而家就輪到係內地嗰啲記者落嚟表演噶嘛，你記唔記得？ 哦，依啲係啦， 兩會記者會啊。 通常會 即係講一大輪嗰個未提問嗰陣時 候，就喺度讚美， 喺度係啦，喺度讚美喺度表演㗎嘛。然後希望就係咩啊？除咗刷存在感之外，就係將自己變成網紅啊嘛。通過提問變成網紅嗰啲又好笑。即係除咗歌功仲得之外，所以我想問一下，其實即係如果真係我哋冇打算詳細討論呢個李克強嘅工作報告，其實因為我唔想大家咧人生苦短，真係即係無謂再浪費呢啲咁嘅時間。 同香港嘅財政預算案其實都一樣， 係啊， 即係嚟緊再評論香港財政預算案都係徒勞無功。 最好笑，你有冇睇今日新聞咧？就有人問啊陳茂波，如果香港關係法取消，香港獨立關稅區點啊？咁嘅答案咧好笑啊 ，We can survive。 嗯， 即係咩意思咧？ 係啊， 係嘛？即係有陣時候你真係對住呢啲咁嘅人咧，除咗車佢兩巴之外咧，即係冇嘢好講嘅，真係。即係你諗下，一係你就提出一個對應嘅方法。 嗯。 你話俾我聽，我哋可以 survive 係冇意思嘅。我想知道嘅就係點樣，我哋點解我哋可以 survive 啊嘛？ 唔係呢個 V 係邊個咧？係咪先 ？V 佢同佢老婆咯。 係咯，你可以指你哋政府嘅官員，可以指你嘅一家。 因為劏房而聲名著起嘅呢個陳茂波同許步明夫婦咯，我覺得 係。呢種又係官員嗰種叫做差不多先生啦。survive 嘅定義係咩咧？ 唔係，同埋我話你聽，我俾30多萬你， 嗯， 我唔係要口號啊。我係要你話俾我聽，點解我哋可以 survive 冇咗香港關係法之後？ 具體係用咩？ 具體對我哋各方面，包括落實呢個大灣區成為創科中心呢樣嘢，我支持都好啦。喂，我會諗到，如果冇咗呢個獨立關稅地位，冇咗香港關係法，即係話戰略物資管制同進出中國大陸一樣嗰陣時，好多科技係唔可以轉移嚟香港嗰陣時。 其實我覺得咧，冇咗香港關係法咧，你唔係你淨係向外望係錯的。其實調轉廣州、深圳、上海都唔睬你啊！ 嗰四大金剛， 因為你喺香港，而家我肯侵埋你玩，係因為你有香港關係法，我先至係當你香港係自己人。如果你香港冇咗香港關係法，我真係當你臭死。 即係喺個新亞桑拿裏面呢位即係鳳眼高拳骨嘅，就溝到鬼佬，係嘛？幫呢個新亞桑拿帶嚟一啲生意。 嗯， 咁你諗下，如果當你鬼佬亦都唔再去追求你，或者當你係吸引力嗰陣時候，你同大陸嚟嘅陀地冇分別嘅喎，其實 係咪完全一樣咯？ 喺咁嘅情況底下，喂大佬，我相信啊，深圳都唔挑彩你。 所以咧，其實冇香港關係法啦，我覺得最好睇同埋最有趣咧，就係即刻去睇大陸其他省市對 點樣對 香港嘅態度，呢樣就最好睇啦。 哦，你問我一定係幸災樂禍。 你唔係睇英美。亦都唔係咩睇日本咩台灣啊點樣仲同唔同你做生意啊依樣嗰樣嗰啲唔重要，其實嗰最好睇係睇下深圳市長嘅態度啦。 廣州啦、上海啦、 上海 市委書記啦，係啦，重慶市委書記， 佢哋仲係咪對你香港咧，好似以前嗰種咧，即係平起平坐啊，或者甚至咧啊拉埋你一齊， 或者同阿習近平 合作啊， 並肩而行。 係啊，如果你香港冇咗香港關係法咧，其實我諗佢哋心知肚明，甚至香港嘅特區官員陳茂波又好，林鄭月娥都好。他要看的面色不是外國， 但 是 在中國大陸其他省 市。我想就說了，真正陷害香港就是吳秋北啊、陳勇啊這班契弟，我覺得。因為你想想，他現在就一路譴責這個美國的，好像示威今天去美國領事館。 因為唐偉康美國領事講過， 美國領事講話會更加嚴苛， 是啊， 就是說 under 香港關係法之後呢，每年美國領事館呢就會提交報告俾國務院亞洲司，亞洲負責嗰邊咧，就再將個報告提交俾國會同政府之間個聯合委員會去討論嘅。咁如果美國領事講得嘅話，因為個報告佢寫噶嘛， 係啊， 即係 輕㗎嘛， 即係話今年個報告會更加嚴厲批評香港，因為你又搞嗰啲引渡嘛，而家上次就話你放走咗個 hacker 啊嘛，澳門捉咗個 hacker， 係 啊， 香港捉咗個 hacker， 林鄭禮手就對咗翻大陸啊嘛。好啦，俾美國佬大鬧一鑊。好啦，即係話今年就會辣到去香港關係法呢個問題。我哋當時已經預計咗㗎啦，其實係辣到開行今次。啊，但係呢班咁嘅契弟屎忽鬼走去扮咩跳中字舞，係咪？陳勇就最好笑， 佢擦錯鞋嘅其實。 陳勇鬧喺香港機場鬧咩？英國點樣踐踏我哋一國兩制？跟住上到北京知道賴嘢。因為發表呢個言論嗰個係美國領事嚟，射錯人，咁就話道歉，道歉都好笑喎。 北極有企鵝一樣咯。 係啦，佢道歉都好笑喎。佢話我係講錯咗，我有承擔嘅，所以我會道歉。咁都得嘅喎，咁都當咗一個 credit。即係所以我就話咧，呢啲咁嘅人，喂你都射中呢個美國領事啊？佢無端端射英國，已經係射，即係其實係一啲好低質素、好低質素嘅人。但是就是什麼呢，示範了一個屎忽鬼要做事的方式，其實就是阿叻那些，其實真的就是叻不切，你記不記得阿叻的，其實很多人叫他做阿叻，他自己都很喜歡這個朵呢，其實真的是笑片來的。阿叻的後面有兩個字是沒有講到，叫叻不切嘛，永遠都是衰收尾嘛，叻不切跟住就衰收尾咯。 演繹的角色是就是這樣咯，就是永遠是擦鞋就擦錯這樣， 或者衝出來什麼咯，就是說永遠都是叻不切之後就衰收尾。好啦，陳勇之後跟住就吳秋北啦。好啦，我想問一下，如果你建制派再繼續去搞嘅話，其實你而家就陷害緊李克強嘅噃。李克強今年就唔提2025，喺國務院嘅總理報告裏面就唔再提2025 Make in China 啦。因為 Donald Trump 就講到明啦，你而家2025就擺到明要超越我哋美國做製造業嘅大國，仲要講明喺嗰幾個領域，航天科技、醫療科技、通訊科技，仲跟住就喺呢幾個科技領域裏面偷我哋啲嘢。好啦，今年就俾面美國就唔提啦。結果上面字頭嘅大佬就想停火，撳唔住下面元朗同埋屯門個烏鴉哥啊嗰啲泊車仔，而家 佢根本揣摩唔到佢嘅主人嘅心意。佢以為咧，佢走去洗美國就係代表咧表忠， 係啊， 或者佢甚至講到咧唔要香港關係法咧，就代表咧即係 We can survive， 係 We can survive， 係啊。 佢唔知道個主人根本就係最在乎呢個香港關係法。 我 成日都話冇香港關係法對於你同我其實冇乜大影響， 冇乜大影響。 我又唔係廠家， 係咯， 係咪先？我又唔係慢慢州，我又唔， 我又唔係， 我又唔使開兩間公司， 我哋又冇錢去 走嘢，走嘢去伊朗，我又唔使賺呢啲錢，係嘛？香港關係法其實對於中國嘅貪官污吏、有錢人及其子女及其親朋戚友先至係最重要嘅。 唔係啊，同埋咩啊？香港嘅契弟、屎忽鬼、工商界係最大影響嘅，即係話佢哋嘅仔女將來去美國係入讀唔到某啲學科 嘅。所以我都講過，如果你哋 笑啊， 聽眾或者係睇緊嘅，你嘅仔女而家你哋住緊公屋，或者你嘅仔女都係讀啲香港學校，唔係國際學校， 唔受影響啊。 其實唔關你事嘅。冇咗香港關係法，你唔好以為跟住六尋啊 ，We can survive， 陳茂波 ，You can survive，You can survive， 但係陳茂波就 survive 唔到，因為佢哋呢啲權貴全部都要靠美國去啲子女去讀書啦，啲老婆又要去嗰邊買樓啦，跟住啲錢又要調去嗰度啦。 同埋好簡單，當你香港嘅整體地位喺大陸人眼中衰落嗰陣時候，你啲所謂特區財政司司長，人哋當你臭四啦，我話俾你聽。 就係咯，所以冇香港關係法， 你翻大陸 連一個小小的江門市委書記都不會睬你的，我告訴你。 最大的危機你就看看剛才我說所有的省市的人怎樣看你香港，或者怎樣招待你們香港。 我覺得只有一個反應而已，你問除了恭喜之外真的沒有話好說。 哇，我想他們立刻開幾支茅台。 哇，我想小鳳姐全部請出來。 開幾多支茅台。 小鳳姐全中國巡迴演唱，我覺得。真的。你想想什麼人最憎恨香港，你問我是不是美國英國，絕對不是。是中國大陸和香港競爭的人。 啊、網絡成一句金句的，香港人最喜歡看人撲街最開心。但我告訴你，如果沒有香港關係法，就全中國看香港撲街好開心。 好過看流浪星球。 好開心。 是啊，好過睇流浪星球， 因為你哋香港人呢，即係嗰種驕傲啊，高人一等、啊、 你都威得來啦咁嘛。 喂，改革開放40年， 係啊， 你 翻過幾多人？ 你香港人入翻到去，包二奶嘅包二奶，呢、這個買樓嘅買樓，搞到啲地啊貴曬啊，跟住咧 剝削工人嘅剝削工人， 係啦、啊，跟住啲廠又剝削工人， 污染環境嘅污染環境， 積積埋埋，大家點樣點解會即係吞住道氣咧？咪念在你有香港關係法， 同埋好簡單，我話俾你聽。大陸佬有一種性格全世界的人都少有的，你看到文革和大躍進你知道的、 嗯、 就是一起撲街就好的、 是啊、 如果你隔離那戶自己養隻雞即刻督你灰、 是啊、 我冇得食唔緊要 唔攣爛佢， 一起冇得食 攬炒 攬炒是啦、啊、中國人就是一個攬炒的民族來的， 不是很簡單，你代入啊，你在廣東長大是不是幾十年來見盡啲香港人回到嚟巴巴閉閉， 唔係咯，俾我中學嘅初戀 最靚嗰、那個， 又俾 最靚嗰個俾你娶咗，仲要做二奶。 係啊， 你估我見到你香港而家冇曬香港關係法，跟住撲街，你估我開唔開心？ 唔係，所以你見到嘅自由行嗰班友落嚟，點解佢哋個心咁涼咧？其實佢哋都唔係話中意香港啲咩人又逼， 係 係嘛？跟住買嚟買去都係嗰啲嘢，但係佢覺得我嚟打救你嗰下已經夠滿足感大啦，你明唔明啊？即係。我哋以前就華東震災，佢而家唔係嘛，係自由行震災嘛，係嘛？你香港冇我哋自由行，你食屎嘅喎。所以我而家就算係落嚟買包花生都好啦。 係啊， 我係有個偉大嘅使命啊。 嗰單新聞咪問一個大媽，其實大媽係買幾支豉油啫嘛。佢就話：如果冇我哋落嚟購物，你哋香港咧， 咪咯， 就玩完啦咁樣。但係佢買你豉油嘅啫喎。 冇冇冇，個滿足感不在於嗰幾支豉油。坦白講，佢買嗰啲都係可能都係有味精嘅。 唔係，我問個問題啊，大陸冇豉油咩？ 唔係。嗰個心理 香港買豉油嘅， 嗰個心理上嘅滿足啊，你明唔明啊？ 嗯， 即係話我第一我睇你點撲街，第二我通過買豉油嚟幫你呢下，所帶嚟嗰個 self esteem 嘅提升咧，我覺得係無價嘅。其實呢樣嘢係， 嗯， 你留意一下，所有大媽點解咁 high 嚟到香港？ 嗯， 你以為佢真係 high high 咩？其實唔係，你以為佢真係想睇嗰啲咩維港遊啊，走去金紫荊廣場 high 咩？都唔係，我覺得。而佢當佢買咗兩 pack。益力多嗰下咧，佢已經覺得人生高峰嚟嘅，高潮嚟嘅，真係。點解啊？就係話我呢個行為本身幾咁重要，你諗下。 嗯。 你香港曾幾何時係上菜或者係國際城市？ 嗯。 臭鬼佬唔中意同我哋呢個大陸人來往，而家要靠我嚟打救你啊嘛。 係啊。 即係嗰下我哋叫做咩 ？Patronizing。 嗯。 即係你得嘅，俾心機啦，白偉聰，你寫啲劇本 OK 嘅咁樣。即係我的態度可以係咁樣嗰陣時候，其實唔係真係讚緊你啊嘛。 嗯， 其實係用一種高過你嘅姿態嚟去羞辱緊你啊嘛。 嗯， 係嘛？你睇呢個電影裏面嗰套咩戲咧？啊，食神。 嗯， 你記唔記得食神撲街嗰陣時候？啊，唐牛啊，谷德超啊， 唐牛 啊，咪咁講嘅。你俾心機煮嘢啦，你得嘅。你將啲心機擺翻落去煮餸，你一定得嘅咁樣。但佢個姿態咪一種 patronizing， 好似大媽咁囉。所以我就話啲大媽點解 Lens 成日同大媽衝突，佢都唔明白大媽嗰種心理呀。佢覺得我落嚟喺屯門公園同啲阿伯唱歌喺度 flirt， 其實都係處理緊香港嘅老人問題喎。係咪先？香港老人家邊度有娛樂先？你睇大台嗰啲劇呀，佢都睇唔明。係咪冇理由鍾意呀，吳卓羲啫佢。係咪？所以咪唯有走去屯門公園同啲大媽喺度 flirt 囉。所以你諗下香港撲街嗰下所帶嚟全國嘅亢奮啊，勁過攞世界盃冠軍，我覺得 係啊。所以咧，其實有冇香港關係法，啲人成日目光去咗美國啊，甚至英國啊，其他地方以後同香港點樣？喂，你擰轉頭望下，冇咗香港政策法，最大嘅影響係你同所有中國省市嘅關係。 我話俾你聽啊，偉大嘅民族復興得以完成，都係因為冇香港關係法。 嗯。 全中國的人民咁亢奮，自然就熱衷於炒股啦，熱衷於買樓啦， 整個中國亦都會走出呢個所謂嘅中美貿易戰嘅陰霾，能夠實現呢個經濟上嘅 U 型反彈。點止 6.5%， 我話俾你聽，全國 GDP 增長，如果香港冇香港關係法嘅話呢，起碼 10% 添啊。啲人仲願意使錢嘛，其實係。仲有喎，你俾個藉口佢再落嚟香港拯救我哋喎。你諗下幾亢奮啊，你諗下。即係話你而家冇香港關係法，你香港已經食完屎之餘屎都冇得食啦。咁我落嚟買嗰兩張益力多係咪幫緊你先，係咪佢仲可以大大聲同你講，所以我喺地鐵屙屎有咩問題啊，我喺商場裏面屙尿有咩問題啊，包容一下囉，我嚟幫你嘛。即係話等於聯合國維持和平部隊喺非洲強姦一兩個女童有咩問題啊，我嚟幫你嘛，維持和平㗎嘛。所以我就話呢，其實習近平呢，即係如果實現呢個偉大民族復興呢，我覺得第一件事要多謝嘅人物呢就係唐偉康。美國駐港領事，當他建議美國的國務院是取消香港關係法的時候，第二個要感謝的就是吳秋北和陳勇。我覺得這班人呢，其實呢，就是呢，真的令到全中國人民持續高潮不絕，我覺得真的還勁過大躍進某產100萬斤，我覺得100萬斤都沒那麼犀利。其實當然大家以為我們講反話，其實鮑偉聰講出一個問題，就是敵視香港的是什麼人。 是啊， 這個就是這麼多年來為什麼香港一撲街大陸這麼亢奮。 香港人呢，這個是盲點來的，因為他即我們香港人呢，即其實都很 很善良，我覺得 很無知，即以為自己呢很受歡迎，過了關之後其實你不知道自己那個這種這樣的 優越的背後是什麼來的，背後是美國及其西方勢力的一種。 我覺得最容易最多體會的反而是什麼呢，就是那些北上結婚的人。其實他們對於我們剛才那種香港仆街他們高興呢，我想他們就體會更加深的其實。因為很簡單的，他們很多時候來到香港之後婚姻破裂。為什麼呢，就是因為他們已經我來了嘛，我已經攞咗我的身份啦嘛，嗰、那個佢哋作為香港人嘅身份攞到嗰陣時咧，你以為你嘅香港老公嘅身份好巴閉咩？喺佢眼中其實唔冇嘢，冇嘢嚟噶咯，已經係，所以咪撇咯。好多離婚就係咁嘅，你見到，即係唔係話因為年紀差異嘅問題？所以話我哋對於中國唔好話中國人，係對於大陸人嗰種 complex 啊，一種病態的心理，香港人的了解很少，我覺得。 這個是 很複雜的心理的，即是。 即是等於辱華一樣，其實很複雜的心理的。 很複雜的心理，不是很簡單的二分法，即是譬如、我只是憎你香港。 他不是又愛又恨。 他又愛你， 是 吧， 又愛又恨。 他又不用、以前看港劇 啊 又說調轉要用 港語。他還要搶劉德華飛 是吧但同時間他又。 又憎你。 又憎你。 是啊，因為他在我們眼中看到自己的不足嘛。同埋好簡單，就係中國人始終都係平均主義。但係嗰種平均主義唔係集體富裕喎，係集體撲街喎。你睇返文革大躍進發生你就知嘅，其實喺外國好難發生呢啲咁嘅嘢嘅。即係話我攞晒你幅地，然後呢就用一個公共食堂，用一個公社嘅方式大鑊飯，大家剷平晒所有，即係你勤力與唔勤力都係36。我哋嗰個年代叫做做36，唔做36㗎嘛。即是在國企裏面，在公社裏面都是。即是說你耕田，你勤力耕的就是去公共食堂吃東西，你不勤力耕的都是一樣。你想想，如果他不是符合中國人的民族性，怎可能全國推行而沒有反抗？是不是沒收你福地，不是再屬於你的，是屬於生產隊。好了，由生產隊到生產大隊，然後最終就變成是公社，公社大到無倫的，是你搭幾個中車都還是你的公社的範圍的，然後大家一起去分咗嗰啲嘢。 你呢種平均主義呢，其實我都有經歷嘅，喺啲大台嘅工作咪咁囉。你最緊要係大家都嗰套戲呢咁上下， 又唔好太突出， 又唔好太衰。你太好呢就一定眾矢之的， 係 你太衰就一齊踩你。咁你其實最重要係維持一個難度喺邊度呢，你係唔能夠做得太好， 但係又唔可以， 又唔可以太差。 太差， 但你要永遠呢，你喺個中游嘅位置呢，所謂 survive 或者係一個位置，其實好難㗎嘛，係咪，即係 其實嗰個藝術好聽叫做，唔好聽就叫做。 終於明白 政治 點解有啲藝員咁吃香啦，就係你用佢嗰陣時候，佢又唔會太好，係 啦， 但係佢又唔會太衰， 因為你好嗱，如果你從私心角度講，你就會要求多，即係例如升職啊、加薪啊，或者你都會向 單飛出去啦， 單飛出去，咁咪人哋就算你被撈，人哋都會眼紅你啊， 督灰啦， 督灰啦，咁諸如此類，咁。差就唔使講啦，咁所以其實呢種平均主義咧，其實頭先你講就全國，其實喺中國人嘅公司咧裏邊咧都好普遍。 咁點解唔係向好個睇齊先？ 嗯， 係咪嗱？ 咁有好多原因㗎，有啲人覺得即係能力啦。 如果你就整嗰套呢、這個天地乜鬼嘢啊？天地男兒啊？ 嗯，冇所謂，任何一套， 任何一套劇收得啦。咁你唔係話我要，譬如白偉聰做咗呢套劇嘅編審，哇，好掂。咁你其他人你唔係要以呢個人做目標，然後有朝一日我要超越你呢個天地男兒， 唔係梗唔係啦，呢個係好正面嘅諗法啦。 或者韋家輝咁樣， 好簡單，我舉翻 呢個神劇， 即係加班原理。 啊、 放工，劉西良留喺度加班。如果我起身走，嗱，本來我啱嘅喎，我夠鐘咪收工咯。但劉西良加班，我起身走，我就唔啱啦，我就懶咯。 所以你要坐喺度咯， 所以我要坐喺度咯， 就算冇嘢做都 系啦，个原理系咁啫嘛。你做得好，唔系我睇唔到你嘅好，但老细会睇到我嘅唔好， 系啦， 懒啊嘛。咁呢个就系办公室政治又好，或者中国人某啲嘅管理嘅问题又好，就会咁。因为一层一层嘅层级组织都会出现呢个问题，唔系话净系基层或者系中层，高层都系，高层都系要平均主义嘅。 同埋我覺得亦都係因為會唔會即係唔係 DNA 咁簡單，而係中國文化裏面嗰種泛道德傾向， 嗯， 即係佢唔係睇才能嘅，好多時係嗱才能就好標準啦，就係、是、收視率係係啦，譬如你個劇有25点或者黃金時間30点咁樣贏曬啦咁啊，咁呢個好清楚嘅標準嚟㗎嘛，其實， 嗯， 但好多時大家就 side track 咗第二啲啊，呢個人合唔合群啊，即係大家度嘢嗰陣時係咪大家一齊一個 teamwork 啊， 嗯， 去到。現場錄影廠嗰陣時係咪一個人話事惡曬啊咁樣？即係佢將佢 side check 咗第二啲道德嘅問題。 哦，咁呢個又去翻中國政治啦，即係所謂黨派之爭啦，即係 佢唔承認咯， 係 咯， 係因為任何公司都有黨派啊嘛，咁呢啲就係護短啦，或者係利益所在啦咁樣啦，呢啲就 唔係嗱，佢虛偽啊嘛，佢唔承認公司裏邊分黨分派，其實呢個好正常嘅其實。 嗯。 共產黨裏面有唔同嘅派係有咩問題？我想問下，英國保守黨有疑歐派，有親歐派，係咪有 British 有呢、這個即係、就是、脱歐派？ 嗯， 係咪先？其實任何嘅組織裏面，你只要將嗰個分歧公開化，然後大家競爭咪得咯。嗱，譬如好簡單，你話 OK，even 你話政黨咁啊，香港啲政黨都係咁噶，都係一樣嘅，同大陸民主黨咁啊。我做民主黨主席，我覺得應該同建制溝通， 嗯， 同林鄭揸手。 嗯， 好啦，如果我做咗呢四年，系证明呢条路线系唔得嘅，你咪选举嗰阵时怼我落嚟咯。 嗯， 然后可能再选一个激嘅上去，系嘛，即系咩罗建熙啊，或者系呢、这个许志峰啊咁样做主席，你就走激进路线啦，嘢嘢都冲阿林郑嘅。如果你冲出一个未来，即系话选举里边赢出其他议席系多咗嘅，咁咪证明你许志峰嘅路线系啱嘅咯。 嗯。 咁你民主黨裏面梗係會繼續支持你去做民主黨主席啦，咁但而家唔係㗎嘛，佢成個係一個和稀泥嘅制度，胡志偉代表咩路線大家又唔知 道，唔係囉，我咪話大台化囉， 係啦，跟住呢就話唉唔好黐林鄭咁埋啦，今年呢個籌款就唔好搵佢嚟啦，不過下面嗰啲官員就 OK 喎，咁樣咁我心諗，如果林鄭嘅施政係咁大嘅原則性嘅問題，點解下面啲官員又 OK 呢？ 嗯， 係唔合理㗎嘛， 係咁㗎，我又真係唔意外喎，真係其實佢哋啲即係頭先你講嗰啲道理呢，喺大台成日都會發生，就係嗱我哋開始呢要立啲後生㗎啦，不過都唔可以放棄嗰啲師奶嘅吓，咁都得。 每年我以前啊十幾年前啦，民主黨嘅選舉檢討每一次都係咁嘅，第一要年青化， 係 第二要做多啲地區工作，冇改變過。 咪一樣，因為講出嚟 係完全冇針對性， 聽，但係其實係講完等於冇講。 係啊，冇針對性啊嘛， 係嘛？ 所以我就話，即係當你一個和稀泥咁嘅制度嗰陣時候，你咪集體拉低咯。 嗯， 即係話嗱，譬如我要攻擊胡志偉，我唔會攻擊佢代表嘅理念係乜嘢啦。 嗯， 因為根本佢路線係乜，大家睇唔到。 係啊， 咪攻擊佢為人咯。 嗯， 係啊， 即係大家唔係按照你嘅綱領、你嘅核心嘅施政理念去競逐嗰個領導。 我成日都打個譬如，即係我哋要做個坦克車，嗱，我要做火力大、速度高、裝甲厚， 係 咁樣嘅， 即係等於呢個利物浦咁咯，又要速度快，又要防守穩固， 好啊， 係嘛？跟住中場要有攔截，跟住但係轉手圍攻嗰下又要快喎，跟住前鋒又要回防喎。我想問下你啦。前鋒要回防嗰陣時候，佢轉手圍攻嗰陣時候，又何來有人喺前面呢？係咪先？你睇到嗰啲廣播嗰啲友，你真係笑到碌喺度喎！真係 就係咁咯，其實 咪咯， 即係講出嚟就係咁樣。咁但係結果就係去執行嘅時候就會做唔到噶啦嘛。好啦，一做唔到咁樣，就冇人可以追究依個策略。嘅問題，因為點解？ 因為根本大家睇唔到嗰個路線喺邊度嘛。 一來睇唔到，二來你冇得攻擊我嘅所謂路線或者目標嘅嘛。我要做一架坦克車，火力強、速度快、裝甲厚，冇錯㗎，係咪先 ？Universal truth 係啊， 即係等於做地區工作同衛星化冇錯㗎。 當做唔到之後，我可唔可以追究你啊？你又唔可以追究我，我又唔可以追究你。 係啊，但係個問題就係咁啦。咁你憑乜嘢取代我呢？我想問啊，即係我同你嘅目標都一致，都係要速度高、裝甲厚、火力強啦。 係啊， 嚇咁憑最終選舉咩？咪抹黑你咯， 咪係咯， 係啊， 因為嗰度嗰樣嘢係一個虛假陳述嚟㗎嘛。 嗰個真係虛假陳述啊，嗰個 係嘛？咁大家一定做唔到，明知做唔到㗎。 咪所以咪就大家都變屎忽鬼咯。我就係話，就喺幕後喺裏邊去操作一啲暗黑嘅。 係啊。 政治啦， 最後咪變成頭先你講咯，抹黑啊， 唱衰你啊，咪就係呢啲咁嘅嘢咯。永遠唔會有公開嘅，就算我話 even 香港，我講緊唔係共產黨，你唔好理佢嘅啫。 我唔講共產黨啦， 啊、 我講 香港受英治嘅英國政治文化分途，其實都冇呢樣嘢，呢下先奇怪。 咁其實好簡單啫嘛，又講翻電視台嘅例子，成日都話收視唔好咩成，唔緊要㗎，你咪 set 個位咯，25點定23點，低過就即炒。 即炒係啊， 簡單利落，換人上。 系咯， 总之好啦，你达标25点或以上即升， 系 咯。其实保险公司就系咁样做嘢、 嗯， 我唔理你系老屎忽定系外省人， 玩完啦。 总之你今年做到 咩？佢叫 quota 系啊，做到数，嗰间海警房你嘅、 嗯， 跟住就你噶啦， 即系保时捷派喺门口俾埋车位你咯。 咁如果你做唔到嘅，走 系 咯，系嘛？人哋保險公司、基金公司想罰分明，遊戲規則清楚。雖然你唔好理中間嘅咩競爭人性啊嗰啲嘢， 咁佢都有人性督灰啊、出賣啊呢啲嘢。但係人哋個 benchmark 好清楚嘛， 好清楚噶嘛， 係啊， 係嘛？ 你淨係靠督灰冇用噶噃、啊，你唔到數， 你唔交單， 你唔到數，淨係督灰都係死噶。 係啊，但係中國人或者香港人，即係你去到你講政黨又好，電視台又好，嗯、其實係一模一樣。最後講的凶狠是吧、 啊、做就碌緊。 是啦。最後大家都是講一些做不到的事出來，跟住大家用其他的方法去獲取一些利益、啊、用怼你啊唱衰你啊。 不是很簡單，不是我們一開始講理工一樣，他真正的原因是港獨，我覺得。 是。 但作為一個知識分子，他連面對的問題的勇氣都沒有。 嗯、 你說我要嚴懲的原因是因為港獨。我覺得你有型 喎，講咪得咯。 你講出嚟，我覺得你有型喎，而唔係話因為佢襲擊同埋誹謗喎。你問我， 係啊， 係咪先？你係連面對嗰個問題嘅勇氣都冇喎。你可以辯論嗱，你咁樣嘅話咧，總會有一班人撐你嘅喎。但你就唔係將佢變成一個道德問題喎，就係、是、學生辱罵老師、謾罵老師、冒犯老師同埋誹謗老師。 喂，你夠喺天佛光家打野戰？ 咪咯，你話講辱校，你夠打野戰犀利，係咪先？仲要俾人影埋。問題就係、是，我就係話虛偽就係呢樣嘢嘛。你永遠包括聖保祿都係噶，佢真正嘅原因佢都唔講噶。你話真正嘅原因就是因為呢班學生係曳， 因為 守規矩，所以我要針對佢，唔俾佢喺度影相。 因為佢可能駁嘴，因為佢可能鬧老師，因為佢可能 過往點點點， 或者係啦， 係咯，佢又唔講喎，就係為咗你人身安全。所以我就話點解你永遠都係冇，即係有陣時中國人你同佢辯論咧？是真的嘥氣的，我成日覺得。他永遠在搬緊龍門，你明唔明啊？特別是大陸人啊。即其實他的心可能是出於什麼呢？妒忌你香港。 嗯。 但他永遠在搬龍門。搬龍門是什麼呢？就是說、哎、香港越來越邊緣化啦，因為什麼香港人自滿啊，不解決這個深層次矛盾啊，聽好久的由溫家寶年代開始講。然後跟住就說呢，食老本啊，不進取啊。 嗯。 係咪永遠講埋曬一啲不着邊際嘅嘢。如果你聽佢咁樣講佢做嘢呢就撲街呀真係。 咪所有講出嚟嘅理由都唔係理由嚟㗎嘛。 所以你真係好費勁嘅有陣時候我就係話你睇住嗰啲咁嘅總理工作報告好嗰啲聖保祿中學嘅呢個回應傳媒查詢新聞稿好到理工大學紀律調查委員會嘅報告書都好呢 嗯 其實你都覺得係浪費者光陰。 喂好多留言喎你想唔想覆下 我睇到最介意嗰個就係話劉世良鮑偉聰點解咁劉世良點解咁潮水 吓 然後呢個就係肉瘤事件啦今晚嘅。 咁但有另外一單我見到有人形容我係剃咗須嘅黃玉郎喎。 吓咁我究竟係侮辱黃玉郎定冇辱你先。 究竟侮辱我定侮辱黃玉郎呢你哋自己諗下啦咁樣。 黃玉郎啱啱結婚 啱啱添丁結婚係咪呀即係個老婆好似有喜咁你唔好咁搞人啦。 但是你都有好多 fans 嘅喎，原來。你會唔會令到光明頂嘅收視率今晚下跌咧？其實，不如我哋一路做到十一點咁啊 ，test 曬佢。 唔會嘅，百貨有百客， 會唔會下跌啊？嘛 啊， 咁啊留言啊多咗，今晚亦都多謝好多謝啲聽眾， 多謝你支持啦， 即係貨金啦，亦都 因為做直播見樣咧，我就真係好少同埋唔係好習慣嘅。 點解咧？咁謙 咧， 突然間。 是嗎 突然間咁謙 即係我哋 啲聽眾話你靚仔過我嘛。 唔係你唔知道我哋啲受呢個 話你保養得好 精神前目嗰啲精神教導我哋係著重內在 味。其實我睇完之後個心就好真 係。咩外姓內王咁樣。即係我哋唔係靠樣搵食㗎嘛大佬靠樣搵食就唔讀 咁多書。咁即係話我哋冇料到啦係咪如果靠樣搵食。 咁讀咁多書嚟做咩呢靠樣搵食一早出嚟拋個身出嚟。K-pop 啦係咪囉 所以我特登整到自己潮水嘅。 我已經整咗自己潮水㗎啦你知唔知呀 咁我咪仲慘你整到自己潮水之後啲人仲話你保養得好過我。 你啲路唔同㗎嘛你 即係我走咩咩路線啦唏噓路線。 唏噓蘇根路線。 又冇喎其實係。咁所以我就呢個最重要呢就係我覺得唔係喎有人中做 N 話剃須黃玉郎好靚仔㗎。係 囉。 所以一定唔係貶義 喎。咁、哦、樣。 係呀同埋 SD、我冇佢咁有錢。 You two guys look handsome, don't worry, 呢啲好虛偽啦我覺得。 係囉。 係咪 多謝支持啦總之係。 我總會分得出嘅。呢個 Sandy said, 其實係咪你啲五號嚟嘅呢喜見爆蛇原來咁後生。加油我諗好多人係聽過你把聲未見過你個樣子。 係因為我好少。 但係食光明頂冇 間中直播。 冇放呢個咩嘅咩 ,Facebook? 間中直播。 Live, 有個我記得好似一兩次。 一兩次啦。 哦，即係唔係集集都係， 唔係集集都係， 但係都冇擺 YouTube 嘅， 冇噶，點？有 YouTube 嘅我記得， 有冇擺？ 商台有， 有嘅， 擺個 Facebook， 商台 Facebook， 即係個節目會錄低，有冇錄低㗎？ 如果佢 Facebook Live 係有嘅， 哦 ，Facebook Live 有，但係佢唔係集集都做， 唔係做做，唔係集集做， 哦，所以就可能見過你，即係可能係大家，可能佢覺得你個樣子，可能係一個即係老師叔儒咁嘅樣子，如果唔係點會叫你做爆 Sir 咧？ 咁樣，咁樣。 又唔會見我做樓 Sir 係咪 唔係我教書㗎嘛。我有。 咁咪即係諗起嗰個一個學者嘅形象。 我強調我唔係學者啊。 喔而家學者 變。你知學者點解學者 學者 即係越嚟越。越唔係越嚟越呢即係點樣講呢 地位越嚟越低㗎啦。 動搖啊我覺得係有時。 喔、哦、所以 that's why 叫你做爆 Sir。 係啊阿 Sir 都好啲嘅其實。 咁但係其實事實上我係大過阿鮑偉聰嘅其實。年紀上啊。咁所以佢保養得比我好呢係正常嘅應該係。 嗯。 即係起碼佢頭髮多過我啦其實。不過我哋有位同學就冇曬頭髮㗎。 哦嗰位得閒搵佢上嚟啦。 好喎、 啊。我捉佢嚟。 啊 係 呀。係喎即係呢 個。我成日強調大家唔好淨係以貌取人即係外表係即係唔係重要到要即係要好優先 即係我哋呢啲叫實力派演員 梗 係 啦 即係似嘅咩呢就係呢個道邊謙啊阿部寬啊 一路走實力派路線係咪 但係呢亦都有偶像派嘅支持者 應該咁講唔抗拒有偶像派 即係一個坦克裏面速度又高火力又強裝甲又厚 冇 咁就係我哋呢、這個今晚嘅呢個奪命雙雄啦咁時間差唔多啦咁多謝阿鮑偉聰啦有機會可以多啲上嚟同城寨嘅觀眾咧多啲見下面咧，咁真係收視都上升嘅喎，真係有你嘅話，頭先阿 Lens 而家有幾多人睇緊啊？嚇，3900減咗1000個土白 hater， 即係4900嘅啦，其實啊，因為有土白咧就會有1000個 hater 嘅， 係咩？ 即係討厭佢嗰啲。 哦， 咁佢唔喺度咧，就大約走咗1000個咁樣。 嗯， 好，今集時間差唔多啦，下個禮拜再見，拜拜。 拜拜。